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日前顺利通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评审，成为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时间的礼物》一书精选了中国的40项世界文化遗产，以精美手绘图画的方式向青少年展现这些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样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柴晓明希望读者打开《时间的礼物》这本书时，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世界遗产，而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文明。那么什么是世界遗产呢？入选世界遗产名录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又有哪些呢？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们一起通过《时间的礼物》这本书来聊一聊世界遗产。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共同聊一聊有关世界遗产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叫做《时间的礼物》啊，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非常好看的一本书。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泉州申遗成功来跟大家讲起。说到这个申遗啊，应该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每年呢都会有这样的世界遗产大会，在世界遗产大会当中也都会确定这个新的世界文化遗产以及世界自然遗产，还有世界文化自然双遗产。到底什么是世界遗产？经过一个怎样的繁琐程序，最终才能够成为世界遗产？那这块呢，我们先请到嘉宾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的工程师赵源。赵源你好。 李雷你好。 到底什么叫世界遗产？这个您先跟大家讲一讲。 世界遗产，我们说它首先是个称号。世界遗产这个称号的重点是在于，比如说文物还有文化遗产这种东西，它只要是你满足了一些自身具备了一些条件之后，它就自动会成为文物或者是文化遗产。但是呢，世界遗产是不一样的。世界遗产它是需要，就是说国际上去公认，然后需要去申报审议，然后最终列入，需要这一系列繁琐的这个程序，这个东西才能被称为世界遗产。就是像我们这本书上他也列出了一句话，然后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世界遗产。他说世界遗产是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全人类罕见的不可替代的文化及自然财产，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也是世界遗产公约缔约方经过法定程序申报和审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就是这段话它强调的是一个国际公认，而且呢就是审议列入。 那一项人类的文化的遗产，那它呢如果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或者说是世界自然遗产之后，在保护上在利用上会带来一些在它成为世界遗产之前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吗？ 您这个很切中要害。就是一般人想到列入世界遗产之后，他们肯定会想到比如说这个地方旅游，国家扶持就会大大的增加，对吧？对他自身的发展有益。但是呢，您就明确的提到了就是关于它的保护，然后这是一个重点。 其实我们说啊，就是一个遗产，它一旦开始了进行这个申遗的活动，就是它哪怕它没有列入，它前期可能会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一个准备。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它其实它的保护是一直在得到加强的。 对， 嗯，因为首先，我们就是为了满足这个列入的条件，满足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的要求的话，申报的遗产它是需要制定相关的保护规划。 嗯， 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划定一个遗产区和缓冲区的范围。 哦，什么叫遗产区跟缓冲区啊？ 遗产区就是我们一般说它是一片红色的面积，就是在地图上它是一片红色的面积，然后在这个红色的面积里面就是包括了这个联合国它承认的具有遗产价值的这个所有的东西的要素都在这个红色的范围里。 嗯嗯， 然后这里面肯定是不能就是大拆大建的，对吧？ 啊，对对对。 比如说说一个实事儿吧，就是刚开完的那个世界遗产大会，曾经列入的一项世界遗产叫做利物浦海上商城吧，河边的这个港口就是因为新建了一个足球运动场 哦， 然后结果它被除名了。 哦，被除名了。 对，等于说是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对这个遗产区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哦，那缓冲区呢？ 缓冲区我们一般说它是一片这个绿色的面积。然后它主要是为了就是加强对遗产区的保护。 嗯， 在缓冲区里面你是可以进行一些建设的，但是它比如说它要控制层高，它要控制你这个建筑的功能，等于说是对遗产区的增加了一个保护层。 那比如说如果说哈，有的城市整个城都化为了世界文化遗产的话，那岂不是意味着它这个城在里面都不能改扩建新建都不行了是吗？ 这个还是其实是要看这个具体的它这个保护管理规划它怎么编制的。 哦， 这个肯定还是要协调的。因为世界遗产这个保护不论是国际上还是说我们国内，其实并不是想限制一个地区的发展，大家要双赢要共存。但是这个尺度的把握还是需要比如说建设部门还有文物部门一起去考虑做一个平衡。 嗯，比如说像这个平遥古城， 嗯， 是吧？它就是那样的一个城 啊， 对吧？那在那个里面，现在我们看到平遥古城其实是保护的还是很好的。 对对对 啊，对，而且呢，它也给当地的旅游啊带来了很大的这样的收益哈。 对， 但它整个城里面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当年的这样的状态，保存完好才可以。 对对对， 是吧？ 平遥古城它比较特殊，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集中的一个古代的一个县城的这个模式。 嗯， 它相对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好保护的，它不像北京城是一个古代建筑和现代建筑混合在一起的一个发展中的城市。 哦，那现在关键是您刚才也提到从一个项目开始为申报世界遗产做准备，一直到申报成功，中间需要有很多工作要做，可能有很多流程要走。那这个呢其实在我们这本书当中也跟大家介绍了，是吧？ 对， 那您能跟大家简单说一说，比如说一般都要有什么准备工作，一般都要有什么样的流程呢？ 我们说基础肯定是说一个地方它要有一定的这个研究的基础，之后呢是在我们国内进行一轮的挑选，列入一个叫做预备名单的东西，这个是由国家文物局来确认的一个预备名单。 嗯， 然后呢当你这个项目进入了预备名单之后，你就等于说是进入了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申遗的序列了。因为现在联合国对我们要求比较严格，就是一个国家一年只能去申报一项遗产。 哦，只有一项。 对，一年只能有一个名额。 嗯， 当然你可以跨国申遗，比如说像丝绸之路，它是一个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项目，它占用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名额。 哦， 这种情况下是比如说可能我们会看到，比如说某一年我们列入了两到三项世界遗产。 嗯， 但是呢名额的这个限制还是比较死的，等于说我们国家是从一个是说肯定是好的项目要让它先上，而且呢就是在国家的这个不同的地区之间的文化遗产也要有一个平衡。 嗯， 出于这些考虑呢，就是我们进入预备名单之后，每年再由国家文物局和住建部他们一起来决定到底是哪一个项目拿到国际上去审议。嗯，然后呢到了审议的环节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本书上我们也介绍了这个世界遗产的这个申报之路。 嗯， 就是首先是我们国家要签署世界遗产公约，这个中国很早就签署了这个公约。 对对对，没错， 成为缔约国，从预备名单中提交出一个 我们俗话叫做申遗文本的东西。这个申遗文本就是涵盖了为了向联合国去证明你这个世界遗产拥有他们要求的突出普遍价值，所有的这些信息然后都在这个文本之上。 嗯， 然后这个文本呢提交上去之后，最终会由这个联合国的这些，他们会有一些咨询机构，比如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叫做 ECOMOS 这么样一个机构，他们来帮助这个联合国去审议这些文本，然后最终呢给你提出一个建议。然后呢最终然后在开世界遗产大会的时候，我们是根据这些咨询机构的建议，还有21个就是委员国，等于说委员国就相当于请了一个裁判，当然他们也是会轮换的，这些国家会轮换的。然后呢这21个委员国然后来决定，就是做出最终的决议，说这个遗产能否列入。 哦，那也就是说这回最新的这个泉州申遗成功也是经过了这样的一系列的程序，最终才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是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刚才也说呢，那现在啊，除了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之外，还有世界自然遗产，还有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那是不是世界遗产就包括三类遗产了？ 是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就是世界遗产它的核心是要具备突出普遍价值这么一个东西。它的英文是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简称 OUV， 它可以具象出10条标准，然后这10条标准呢分为前6条和后4条。如果你满足前6条中的任何一项的话，你可以申报成为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 只要满足其中一项就可以。 对。 然 后呢如果要是你满足后4条中的某一项的话，你就可以申报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然后我们说的那些就是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它是既有满足前6项的又有满足后4项的。 是这样的哈。您能跟大家比如说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它这10条标准里面大概其中的哪几条是怎么描述的？ 这个没问题。比如说第一条就特别简单，就是人类天才创造力的杰作。他强调一个杰作，就比如说故宫，比如说莫高窟，他就是无与伦比的，他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就是顶峰，这种杰作，这其实大家就是很好理解。 对对。 然后还有比如说不好理解的是比如说第5条，我们一般简称为人地关系。 什么意思？ 简而言之就是改造自然创造家园，比如说西湖。西湖它其实它是一个由人为创造出来的一个景观。 对， 比如说我们著名的苏堤和白堤，它都是历代这个西湖他们的这个太守治理这块西湖，对这块西湖进行改造。因为西湖它早先它连接着这个钱塘江，然后钱塘江会带着海水倒灌，然后周围的那些山，他们下雨都会有泥石流，对吧？带着泥石流灌到那个湖里面，把这个西湖就是变成一块沼泽。然后这样的话呢，生活在周围的这些居民，他们其实生活在西湖旁边并不开心。然后都是经过这些人一代一代的治理，然后最后把它打造成了美景。就等于说是我们就是在处理人和这个土地的关系的同时，创造了一种就是美丽的这个人工的造物，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这个具有这个人地关系的价值，这就是第5条。 那刚才您提到的比如第1条和第5条，那比如说如果有的文化遗产它不满足第1条只满足第5条，它也是有资格来申报的。 对，理论上是这样。有一条比较特殊，就是第6条。第6条叫做与具有突出普遍意义的事件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有形的联系。这就是说，打个比方吧，我们单位在高原街，比如说有一天这个扑通一下，有一个外星人降在了高原街，然后他飞走了，然后这件事情就是被世界知道了，然后这个就等于说是高原街这条街跟这个事件产生了联系。那么这个高原街它也具备了第6条的价值，但是啊，第6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是不建议单独申报的，因为你这条街它本身比如说没有什么艺术价值 啊。对， 也没有什么代表性。 对， 只不过是因为外星人降落在了这里。 它这个偶发事件。 对，偶发事件， 碰巧发生在这个街上。 对，然后这个事件的影响力比较大。或者比如说我哪个作家我写了一本书，然后呢我就写发生在这个街上的故事，然后这本书比如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然后呢那这条街它其实也具备了第6条价值。 哦，但是它就是不太充分。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那么有关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着重为大家介绍的这本这个时间礼物这本书的一些编辑出版的情况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就电话连线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童书中心的总编魏诺。魏诺您好。 哎，您好您好。 那作为咱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啊，最初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要出这样的一本这个图画书的呢？ 其实这个书最开始的策划也挺偶然的，就是我个人就不是特别了解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最开始。 嗯， 然后我们之前因为一直做童书嘛，我们其实是做的跟这个开本相似的另外两本书，一个叫中国历史地图，一个叫中国地理地图。 嗯， 然后卖的还不错，在市场上就文研院的老师就看到这两本书了，然后是他们主动联系到我们，就是说想聊聊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个主题也做成这种书的形式。我印象挺深的，就是第一次我们见面聊的时候，燕老师给我讲了挺长的一段，就是说关于这个文化遗产背后的一些知识吧。然后我觉得特别长知识，因为我们其实暑假，你比如现在就是暑假嘛，我们会带孩子去看长城啊，去看故宫，然后去颐和园，去西湖，去周口店，这些地方我们可能都去过，但是他们背后所涵盖的价值，他们的存世以及他们的保护，对我们人类来说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们并不了解也不知道。然后我那天跟文研院的老师聊完之后呢，我首先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啊，而且我作为一个编辑，我个人觉得我长了很大的知识。然后我再重新看待，比如说我们每天都经历的，比如像大运河这些，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事物，它突然价值就变得不一样了。 嗯， 就是它承载了很大的一个文化价值，一个历史价值。然后我回头我就大概也查了一些资料吧，我觉得哎，它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其实它跟孩子们其实平时是有很多交集的，它并不是说就特别高大上啊，高高在上，就一定在实验室里，在学术研究里，在著作里，不是这样。它其实就是我们尤其是生活在古都的孩子，那他可能每天都会接触到的一些事物。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咱们国家的这个世界级的世界文化遗产能够做成一种绘本的形式，让孩子就是以他们喜欢的形式来接触，来体会到里边的一些文化价值吧。然后就策划了这本书。 非常不错哈。那这本书啊叫做《时间的礼物》，这个题目是咱们出版社这边想的是吧？ 对对对。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又好听又上口，而且还很有底蕴，很有内涵哈。那当时我们为什么确定这样一个书的名字？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当时做完这个书之后，我们的编辑相当于是把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整个自学了一遍，然后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书的内容理解也就不一样了。 嗯， 然后我们就后来取了好多好多的名字，比如说也有叫特别直截了当的，比如说就是给孩子的世界文化遗产呀，啊，比如说也有想过叫什么伟大的奇迹啊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名字，可能想了不下几十个。后来有一天吧，我应该是灵机一动啊，就是说因为我其实是看了一个就是叫做文明的一个纪录片，当时然后就有一句台词特别打动我，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这些习以为常的建筑啊遗迹啊，它其实都是就是时间留给我们的馈赠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它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啊，而是就是保持他们原有的样貌，待在那儿，存在那儿，然后历经沧海桑田保存了下来，为我们的文明做出这种价值和贡献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就是包括我们这本书通过去画他们，去写他们，去给孩子讲他们的故事，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自己得到了很多的感动和跟几千年前古人先人的这种智慧的一种交流，在这种过程中我们自己受益良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馈赠和礼物。所以综合就是这个我编辑自己在整个这种创作过程中得到的这种感受，我们 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嗯， 我们自己也挺满意这个名字的，我们觉得特别符合我们对文化遗产的一种理解和认知。 对对对，真的是不错哈。那这本书哈，一共分为这个11个单元，那这个结构是如何来安排的呢？ 结构是这样，就是我们当时在做这个书的时候，其实文苑医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学术资料。这个遴选呢，就是当时咱们国家所有的世界级的物质文化遗产全部都在里面了，不包含刚刚评上的这个泉州和那个去年评上的这个叫什么梁珠，这两个是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他还没有选出来哈。 嗯， 然后就是只要我在做这个书的时候已经入选的就全部都在这个书里了。 嗯， 然后当时呢也梳理过几种脉络，比如说按照省份来梳理啊，按照时间就是评定的时间线索来梳理，或者按照中国历史来梳理啊，但是都觉得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枯燥，就对于孩子来说本身你跟他讲一个古迹或者讲一段历史故事他能理解，但是你上升到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本身对他来说是有一点点难懂的。那如果我们再去通过把它跟中国历史啊或者地域去结合的话，那可能就有点太难了。所以我后来想了想，既然是想让他去理解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那我们就干脆给他分分类，就是以孩子能够理解的这种角度我们去给他分分类。所以现在我们就有了，就是您可能能看到这个目录的话，您会觉得哎，这个名字还起的挺网文感的，比如说皇帝的遗产， 嗯 啊，比如说沉睡的地下宫殿，其实我们就想突出一种神秘感嘛。然后包括对，就是石窟里的众生像呀，然后贯穿中国的水路大道啊，这种它带有一定的比喻性的这种词汇，其实就是想让孩子看到这个词就能够想到场景，就联想到这个场景。那实际上它对照的其实就是一类世界文化遗产，那比如说皇帝遗产这种，那肯定就是建筑群，就是说皇家的建筑群呀、群落啊这种啊。然后还有一种比如说地下宫殿，那肯定就是以墓葬为主的这种，就是相应每一个标题它对应的都是一类吧，世界文化遗产这样。 那么在这本书的最后啊，其实还有一些特别的这样的设计哈，关于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它的这样的一个申报的程序啊，然后还有一个涉及到中国目前的世界文化遗产这样一个时间的时间轴哈。那这一块的设计也是出版社这边的想法吗？还是说我们这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这边的想法呢？ 这个是咱们作者这边的就是主要的贡献吧，我觉得。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啊，就是我们做童书的人来说，其实如果我们想把每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以及它关联的一些知识属性传递给小读者，这个是不难的。但是其实一般就是普通人来说，我们其实很难理解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它具有怎样的价值，就是它这种无法替代性，其实我们普通人他是很难上升到这个高度的。所以通过一来二去，就是我们跟作者的这种交流，我们其实意识到就是我们做这套书并不是说给孩子做一个旅游手册这么简单啊，就是你没去过故宫，行，我带你去故宫看看吧，一页解决了啊，我带你去长城再一页，就这种就变成走马观花，他的理解不会深刻。 没错， 所以我们这个书我们本来想传递的就是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世界文化遗产， 是 以及对这个遗产它对于人类来说它到底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一种评判价值，就什么样的东西它才能入选这个。所以这一页呢就是当时跟文苑医院讨论出来，就说那我们好，我们一定要加一页这种相对来说我觉得挺硬核的知识。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做出版的一个价值吧，就是你不是说看看乐一下或者长了一点点小知识就过去了，就我们希望能够让孩子对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建立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系统的认知，就加了这个内容，包括后来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时间轴，这个应该也是文苑医院的一个研究成果。然后我们在做这个书的时候，我们做了重新的一个设计，版式设计这样子。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注意到这本书的这个封面啊，其实也非常的好看哈，整体是这种深蓝色的封面，而且呢上面有这种飞天的图案呢、当然这是 可爱化的哈、啊，可爱版的这种飞天的图案，还有可爱版的这个唐僧的这个玄奘取经图啊啊，还有这样丝绸之路的这样的图片，包括这本书的这个腰封是黄颜色的，正好能够和这个蓝色相互映衬哈、啊。那么这个封面的设计我们是如何考虑的？是设计成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设计我们当时。我第一眼看到也是挺满意的，因为我们之前做书经常就是说设计师拿来的稿子要改二稿三稿四稿五稿，甚至于最后改了七八稿，最后又回到第一稿，这种经历就是也很常见啊，就是设计师经常会被逼疯。但这本书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一稿过的，通过他把这个封面放到我屏幕的第一瞬间，我就觉得就是他了，就是这种感觉。一个是因为就是当时我们这个您应该看到这个书的开本特别大 特别大， 然后它这个 对它这个内文的版式是很难排的，所以我们这个设计师他的内文排版和他的封面设计是一个人，这样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封面设计师他在整个排版过程中他要通读里面的每一页的内容啊，他需要特别了解这个内容，那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通读的过程，其实是等于是给他也进行了一轮这个教育洗脑吧，就是说他首先他要了解这个啊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他们都是怎么回事儿，有什么样的知识，然后他自己把这遍稿子过完之后，他具备了这样的知识和认知之后，那他首先他再回到这个设计审美上来说，他就知道我应该要把什么样的一种审美艺术传递到这个封面设计上，或者传递给我们的读者。那包括他现在用的这个蓝色还有这个黄色，其实都是咱们国家一些非常传统的颜色啊。包括其实你也看到，就是他用了一些小工艺，就是虽然不复杂，但是这种小细节就非常的到位。 对， 就是包括他印的这种烫印的这种云纹呐、这些其实都是咱们国家一些就是很传统的符号。 没错， 但是放上去就特别带感，就是这种感觉。 对，而且还有这个莫高窟的最大的这样一个。那个佛像的那个楼是吧？啊，阁， 对， 然后呢，还有 藏经楼，对， 藏经楼，还有故宫的这个角楼，我们都能看到哈。 对，就是他还是要理解这个内容，他等于是把这个内容的这种精神内核跟他的这种艺术设计完美的结合起来了，这样。 哎，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这本书啊，是因为给孩子们看的哈，里面有很多图，有很多画，实际上是一个图画书。那么，这本书当中的这个画啊，插画是谁来画的啊？我们是如何来选择的这个画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们另一位作者了，因为您也看到，就是我们这书其实是有双作者的，一方面就是咱们刚才可能聊过的，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研究院这种。院里面他是知识作者和文字作者，然后另一个作者也就是您提到的，就是说画手这边也是咱们国内的一个挺厉害的一个原创团队吧，然后他们做这个原创也有十多年了，包括我刚才提到就是说为什么文研院会找到咱们合作这个书，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团队他之前出的两本书画得很不错，然后我们就聊起来这个新选题。就是洋洋兔，然后他们找这个画手呢，首先就是，您其实看到就是说他内文其实是带有一定的卡通漫画风格的， 是的， 但是他的版式呢又很像这种绘本，就是大开的这种绘本，那其实这个对于画手的一种空间构图能力其实要求是蛮高的，而且说实话就是这里面就是很多细节，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科普知识嘛，那很多图它的严谨性科学性它在变形上不能把人家那个神韵呀、然后人原本的这种价值给人改没了。 哦，对。 说哎我觉得这房子这么画才好看，我给它改个角吧，那不成，就是说还要遵循于这个本身这个文化遗产它的一个原样。所以我们的画手当时也是经历了大概3个月左右，先对这个基础知识进行一轮培训，就是不是说你拿到一张参考图你就来画的。我们需要给它进行同一个遗产，可能比如说不同角度，我们都需要拍一堆照片，或者在网上搜一些参考资料，然后给到他们，让他们要么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他真的看到了这个东西，或者像故宫什么，那我们可能就直接去采风了，就是现场就是让他去感受那种震撼，这样他画出来的东西他才有那个神韵， 没错， 就是这个样子。 啊，而且他得理解，就不能画错吧？我们觉得就不能给人胡编胡改， 嗯， 这样 是的，是的，是的啊！而且呢，在这本书的最开始啊，有这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院长柴晓明呢，还写了一句话哈。我们在翻开这个书的时候，第一页就能够看到，叫做“希望你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世界遗产，更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文明。”我觉得这句话就非常好的概括出了这本书的这个精髓所在，精华所在。 对对， 那另外呢，就是出版社通过出版这样一本书，到底想向我们的小朋友们，想向我们的读者们展现出一些什么？我们出这本书的主要的初衷和目的又是什么？您最后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觉得就是还是用柴院长的这个序言吧，来去总结咱们这个书的，因为我觉得这篇序言写的非常好，就是反正我每次读，我都自己还会被感动到的哈。 嗯， 他最后问了一句话，就是孩子，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盒子？它可以不是很大，但装着生活中最珍贵的回忆，现在就是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本时间的礼物，这就是一个大一点的盒子，它装载着中国人共同的记忆。我觉得这句话总结的就非常到位，就是这40处中国文化遗产，它其实就是需要全人类，包括全体中国人以及全人类需要共同珍惜的去保护的记忆和文明古迹。它就是我们祖先创造的，经历了沧海桑田保存下来的卓越的一种文明价值或者贡献，这就是我们想做这本书的一个初衷，或者希望孩子能够感受到的一种价值或者意义吧。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时间礼物》这样一本书，我们从这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希望孩子们看到这本书能够了解到一些什么呢？ 从我的理解来看吧， 嗯， 主要就是说你通过你看到古人的他们的创造， 嗯， 他们克服了各种的困难，然后创造出了可以留到后世，关键是他首先能存在，一直存在这个千年的东西， 嗯，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精神。 嗯， 因为其实虽然我们翻一翻这些世界遗产的名字会觉得他们大部分跟帝王将相有关， 哦， 但是哪怕是帝王将相的项目，它也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就比如说这个长城，还有大运河。大运河是一个当今还仍然在使用、还生机勃勃的一个文化遗产。 嗯，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后面看到的是，其实就是古代的劳动人民。然后呢，我们将来也会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然后我们是看到他们如何就是克服困难，最后创造了辉煌。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能就是从他们的这个故事中受到一些激励吧？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哈， 嗯， 那看到我们的中国有如此丰厚的， 嗯， 厚重的这种历史的沉淀， 对， 那么对于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我们的国家会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对对对， 嗯。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